他哥哥招一招手，儿儿妹妹的知心话我牢牢记心头。 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